各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佛说十善业道经》第三面最后一行，从当中看起啊。虽过虽业，所现不同，而舍于中。无有作者，故一切法皆不思议。前面佛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而心不是色法，也就是说，心不是物质，所以我们眼耳鼻舌身连意都圆不到，它确确实实存在，它能现一切万法，能变，这个变是让这一切法产生变化，所以它是能现能变。今天觉者告诉我们，虽过虽业，所现不同。佛家讲十法界一真庄严，十法界是从大的差别现象说起的，如果细说，法界是无量无边的，每个人都不一样。为什么呢？我们每个人的思想不一样，念头不一样，所以所现的境界当然就不相同了。尤其是心想，这经上讲的心想意故造业业意，世间谚语有所谓，人心不同，过如其面，这两句话说得好啊。如果这两个人心相同，这两个人面貌就相同，所以我们仔细去观察，如果看到有两个人面貌相同，你再仔细观察呢，他们很多动作相同，再深入观察了，他们对于一切人事物的想法看法了都很接近，证明佛经上所讲的话是正确的，一切众生心想不同啊，所以他感得的报身这个身相不一样，容貌不一样，肤色不一样，健康状况不一样，这些全是从心想生的。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再仔细去观察，多病的人妄想一定多，忧虑一定多，烦恼一定多，你去观察身体健康很活泼很快乐的，这个人妄念少， 烦恼少，这都摆在我们面前呢，我们很容易观察体会到，这些原理原则佛在经上讲的都很透彻，所以所有一切现象，我们今天总的来说，虚空宇宙动物植物星球这许许多多的现象，都是从自己心想变现出来的所以我们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世间呢，不可能呢两个人世间完全相同不可能。我们同样见一桩事情我们感受不相同。就以我们现前而论，我们展开佛说十善业道经，我们经本相同，里面的字句也相同，我们每个人读这部经感受不一样，理解不一样这什么原因呢？心想意故开经偈里面教我们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能做得到吗？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呢？我们有心想，佛没有心想心想八十这边的事佛是转八十成四智所以佛没有心意识我们什么时候心里不想了想是执着，思是分别如果我们离开了分别执着妄想，我们再看这个经典呢，如来真实义就现前了岂不是随过随业所见不同那么由此我们也能体会到佛在许多大乘了义经上告诉我们，世间所有一切万法皆是不可得无所有金刚经很多同学都念过佛说得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就是大般若经上所说的不可得无所有能得的心不可得经上讲的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能得的不可得所得的呢这是外面境界境界是缘生之法缘起性空所以外面境界也不可得佛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但是设法界里面的这一切现象不可得一真法界里面的现象也不可得 啊。那么现象有没有呢？不能说它没有，也不能说它有。啊，你说它没有，这是错误的；你说它有，也是错误的。啊，那佛家这个佛经，我们常常看到，这不是佛的说法，是古时候许许多多宗教家、哲学家的说法。他说既然非有，也非无，那把它合起来，非有非无行不行呢？业有业无行不行呢？都不行。为什么不行？只要你有这个念头，你就落在情识里头。这个是佛法究竟处啊，这是佛法高明处啊。佛教给我们在一切经缘之中，我们今天讲实际生活里面，教导我们用什么样心态来生活，来处事待人接物呢？叫我们一念不生，随缘而不攀缘。普贤菩萨教得好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是普贤菩萨做人的态度啊！真实智慧究竟圆满，我们应当要学习。学不到，学不到要认真努力去学。学到一分，就有一分受用；学到十分，就有十分受用。不可以说学不到我就不学了，不学你就随顺烦恼，随顺烦恼你永远生活在六道轮回，这就错了啊。那么这个两句话是讲现象我们讲宇宙人生的现象，下面两句话呢是讲它的真实而摄于中啊，无有作者所以有很多人，他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这个错误的观念很难很难突破。他要追问这从哪里来的这个现象从哪里来的，这现象怎么产生的那么诸位要晓得，你起这种念头都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头虚空法界，所有一切现象是妄想执着变现出来的，再用妄想执着 去理解它是不可能的那怎样才能够明了通达事实真相呢？放下一切妄想分别之处，佛家讲的禅定啊，楞严经上说的很好啊，尽即光通达了，通通放下了，心尽到极处了，自信般若光明就现前。这个世间所有一切法性相理事因果 全都通达了，全都明了了。这是真实智慧。所有一切诸佛如来都是通过这个途径彻底觉悟了，所以不仅是释迦牟尼佛，一切诸佛如来讲经说法归结到总纲领戒定慧三个字。这其中定是枢纽，慧是目的，戒是手段。戒是什么意思呢？守法。决定要遵守前人的道路，我们省事了。释迦牟尼佛走的是哪一条路？十方一切诸佛走的是哪一条路？我们跟进了。不能够舍弃，我另外找一条路，你找不到。无量劫来人家从这个路走都走通了，哪里会有错误？这是正道啊，它不是邪道啊。正道决定能达到开智慧，邪道决定不能开智慧。邪正是这么分。要以中国禅宗来讲呢，正道一定会达到明心见性，邪道就不可能。诸佛菩萨走的正道啊，正道里面的纯正，对我们的根基来讲，纯正之道。简单、稳当、方便、快速，无过于净土法门。净土法门，佛菩萨教导我们这一句话了：老实念佛。我们今天念佛，功夫不得力，什么原因呢？不老实。原因在此地，果然老实，效果很快啊！真正老实人，这十善业道经还需要讲吗？不需要讲，他全做到了。我们见一切法，还要不要去追究呢？世间人常讲的打破砂锅问到底呀，佛法是许可的，许可你问到底，决定没有忌讳。为什么？有疑，这个疑惑一定要断除。问到底是帮助你断疑生信，所有疑惑都没有了，你人就老实了。你还有疑虑，你怎么可能老实呢？老实人有两种啊，一种是善根福德深厚，另外一种呢，就是把这些事实真相啊都搞清楚搞明白了，没有怀疑了，才老实了。 中间这一段占决定大多数。所谓的是既不是上智又不是下愚。这样的人难度啊。他妄想多，分别执着多。老实人看到这一句的话，心就定了。所以这个法界、虚空、一切现象啊，佛在这里给我们讲，无有作者。这话是真的，不是佛造的，不是神造的，也不是上帝造的。上帝是上帝造的，上帝谁造的呢？无有作者是真的。无有作者，佛讲的是心现识变。所以你要问到底，佛到最后答复你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能现，识能变，确实没有作者。故一切法皆不思议啊。龙树菩萨在中观论上告诉我们，诸法不自生。宇宙之间所有一切法绝不是自己生的。这讲不通的。也不从他生。也不是他生的。是不是自他共同生的呢？也不是。不共啊。那是不是没有原因生的呢？那也不是。不共不无因。后面下的结论，是故说无生。你要真正把这个四句话懂得了，真搞清楚搞明白了，那恭喜你，你证得了无生人的地位了。无生法人啊，无生人的菩萨，人王经上告诉我们，下品无生人七地菩萨，中品是八地，上品是九地。到这个地位呀，中观论上这四句话他才透彻地了解了。他用什么方法了解呢？不是天天在想啊，天天在想永远不会了解。甚深禅定的功夫，也就是我们常讲看破放下。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是修的禅定。禅定总的说法，就是我们六根接触一切境界，这个境界清清楚楚，寥寥分明，在这个里面决定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叫禅定。不一定天天面壁盘腿打坐，不一定。接触外面境界，你真正做到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没有动念。 样样应付得圆圆满满，会呀。啊，自己真正做到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是定。定慧等学，定慧等运呐，这是佛菩萨的生活。啊，反复在这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所以要知道一切法确确实实没有作证。啊，这桩事情我们在华严经上曾经说过。啊，故一切法皆不思议。啊，佛经上常讲法尔如是啊。所以离世无碍，世世无碍。啊，此地所设的这几句华严经上世尊全部把它落实在菩萨日常生活当中。啊，所以跟华严合起来看非常有趣味，啊，我们能够体会到更深。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